汉书卷99下，王莽传第69下。四年五月，莽曰：宝城师有祭酒唐林，故建议祭酒琅琊几群，孝悌忠恕，敬上爱下，博通旧文，德性纯备，至于黄发，米有千师。其封林为建德侯，君为封德侯，位阶特进，建礼如三公，次第一区，钱300万，受击杖焉。六月，更授诸侯毛土于明堂，曰：予制作地理，建封五等，考之经义，合之传记，通于义理，论之思之，至于再三。自始建国之元以来，9年余资，乃今定矣。于亲设文石之平，臣精毛四色之土，亲告于代宗太社后土，先祖先笔以颁授之。各就绝国，仰慕民人，用成功业。其在原边，若江南非赵所赵，遣事于地城者，纳言掌获大夫，且调都内固钱，与其禄，公岁80万，侯伯40万，子男20万。然父不能尽德，莽好空言，慕古法，多封爵人，性实吝啬，托以地理未定，故且先赋毛土，用为喜封者。是岁，复明六管之令，每一管下为设苛条防禁，犯者罪至死，利民抵罪者尽重。有一切调上宫以下诸有奴婢者，率一口出钱3600，天下欲仇，盗贼起。那言冯常以六管见，莽大怒，免长官，只执法左右次监，选用能力侯霸等，分都6位6岁，如汉刺史，与三公世郡一人从事。林怀瓜田仪等为盗贼，一组会稽常州，琅琊女子吕母一起。初，吕母子为县吏，为宰所冤杀，母散家财，以沽酒买兵弩，因后贫穷少年得100余人，遂攻海曲县，杀其宰以祭子墓，引兵入海，其众尽多，后皆万数。莽遣使者即赦盗贼，还言盗贼解则复合，问其故，皆曰仇法尽凡科，不得举手，力作所得，不足以给贡税，闭门自守，又作临武铸钱协同。监吏因以仇民，民穷，悉起为盗贼。莽大怒，免之。其或顺旨言：民交侠当诛，即言时运释然，且灭不久，莽月折迁之。是岁8月，莽亲之南郊，著作微斗。微斗者，以五担铜为之，若北斗，长25寸，欲以压胜重兵。既成，命司命复之。莽出在前，入在玉旁，住斗日大寒， 百官人马有冻死者。五年正月朔，北军南门灾，依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。现问道部方略，兴对曰：泾阳之民率一祖山泽，以鱼采为业，见者国章六管，税山泽，防夺民之利，连年久旱，百姓饥穷，故为盗贼。兴道部欲令明小告盗贼归田里，加带犁牛种食，扩其租赋，即可以解释安吉。莽怒，免兴官。天下吏以不得俸禄，并为奸吏。郡尹县宰家累千金。莽下诏曰：想考始建国二年，胡虏华夏以来，主军吏及原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吏，增产致富者，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，以助编辑。公府事驰传天下，考复贪滔，凯吏告其将，奴婢告其主，既已进监，监愈甚。皇孙恭崇公宗，作字画容貌，被服天子衣冠，刻印三，一曰：为止官存己，下处南山藏薄兵；二曰：肃圣保祭；三曰：德封昌图。有宗舅吕宽家，前徙合浦，私与宗通，发觉暗验，宗自杀。莽曰：宗属为皇孙，爵为上公，知宽等叛逆族类，而与交通，可同印三，闻亦甚骇，不知燕族，亏欲非望。春秋之意，君亲无疆，疆而诛焉。迷惑失道，自取此孤，呜呼哀哉！宗本名惠宗，贬爵爵，改爵号，赐谥为恭崇缪伯，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古城郡。宗子房为卫将军王兴夫人，助祖孤杀婢以绝口。事发觉，莽使中常侍代运责问房，并以责兴，皆自杀。事连及司命孔仁妻，亦自杀。人献莽免官谢。莽使尚书何人乘前车，驾川马，左苍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右杖威节，左副威斗，号曰赤星，非以骄人，乃以尊心事之威命也。人善免天文官，大不敬，有诏勿和，更赐新官。其好怪如此。以直道侯王涉为卫将军，涉者曲阳侯根子也。根成帝视为大司马，见莽自带，莽恩之，以为曲阳非令称，乃追谥根曰直道让公，涉祀其爵。是岁，赤眉栗子都樊崇等以机锦相聚，起于琅琊，转超略，众皆万数。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，不能克。六年春，莽见盗贼多，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计，六岁一改元，布天下。下书曰： 子格图曰：太一，皇帝皆先上天，张月昆仑前山之上，后世圣主德瑞者，当张月秦终南山之上，余之不敏，奉行未明，乃今欲矣。复以宁使将军为更使将军，以顺福命，亦不云乎？日新之谓圣德，生生之谓义，于其享哉？欲以狂耀百姓，消解盗贼，众皆笑之。出现新月于明堂太庙，群臣始贯临危之变，或闻其乐声曰：清丽而哀，非兴国之声也。是时东关饥旱数年，栗子都等党众尽多，更使将军连丹即一周不能克，征还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、雍部牧李业及蛮夷若斗等，太傅西书世孙喜清洁江湖之盗贼，而匈奴寇边甚，忙乃大牧天下丁南及死罪囚利民奴，名曰诸突西勇，以为瑞族，一切税天下利民子三十取一，坚薄皆书长安，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寿皆保养军马，多少各以智为疵，有薄木有其技术可以攻匈奴者，将代以不赐之位，言便宜者以万数，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，连马接济计百万师，或言不持斗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，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，莽折视之，取大鸟合为两翼，头与身皆着毛，通引环纽，飞数百步坠，莽知其不可用，苟欲获其名，皆拜为礼军，赐以车马待发。初，匈奴又古都侯须不当，其妻王昭君女也，常内附，忙遣昭君兄子和亲侯王熙又呼当至塞下，携将邑长安，强力以为须补善于后安公，使欲又迎当。大司马严由谏曰：当在匈奴右部，兵不侵边，单于动静折御中国，此方面之大助也。于今迎当至长安镐街，亦胡人耳，不如在匈奴有意。莽不听，既得当，欲遣游与连丹击匈奴，皆赐姓张氏，号二征将军，当诛单于于而立当代之。出车乘西横就未发，由素有智略，非莽攻伐西夷，硕见不从，助古名将乐毅白起不用之意，即言边事凡三篇，造以讽谏莽，即当出庭议，有故言匈奴可且以为后，先有山东盗贼，莽大怒，乃策游曰：世事四年，蛮夷华夏不能解决，寇贼奸诡不能殄灭，不畏天威，不用诏命，冒狠自赃， 持璧不移，怀直一心，非举君意，未忍至于礼。其上大司马武建伯印符，归故郡，以将伏伯董忠为大司马。一平连帅田况走郡县，资民不实，莽父30岁一，以况忠言忧国，进爵为伯，赐钱200万，众庶皆立之。清徐民躲弃乡里流亡，老弱死道路，壮者入贼中。宿夜连帅韩伯上言，有其事长帐大石围，来至陈府，曰与奋击胡虏，自谓俱无霸，出于蓬莱东南，五城西北招如海滨，摇车不能载，三马不能生，即日以大车四马，见虎骑，再罢一阙。把握则枕骨，以铁柱石，此皇天所以抚心事也。愿陛下坐大甲高车，奔御之一，遣大将一人与虎贲百人迎之于道。京师门户不容者，开高大之，以示百蛮，镇安天下。伯意欲以逢莽，莽闻恶之，刘霸在所新封，更其姓曰巨母氏，为因文母太后而霸王府也。征伯下狱，以非所遗言弃世。明年改元曰帝皇，从36000岁立号也。帝皇元年正月以位，赦天下。下书曰，仿出军行师，敢有屈宣犯法者，折论斩，无虚实，尽遂止。于是春夏斩人都市，百姓震惧，道路已目。二月壬申，日正黑，莽恶之，下书曰，乃者日中见昧，阴薄阳，黑气为变，百姓莫不惊怪。诏谕大将军王匡遣力拷问上辩事者，与陛上之名，是以折现于天，以正于礼，色大异焉。莽见四方盗贼多，复欲压之，又下书曰，余知皇初祖考皇帝定天下，将兵为上将军见华盖，立斗县，内设大将，外置大司马5人，大将军25人，偏将军125人，皮将军1250人，校尉12500人，司马37500人，侯112500人，当22500人。势力45万人，士1350万人，应协于义，胡使之力以威天下。于受福命之文，积前人将调备焉。于是至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，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，郡卒正连帅，大尹为偏将军，属令长皮将军，现宰为校尉。圣传使者经历郡国，日且10倍，苍梧县谷以己，转车马不能足，复取道中车马，取半于民。 七月，大风毁王禄堂，复下书曰：“乃人武不时，有烈风雷雨，发屋折木之变，余甚变焉，余甚厉焉，余甚恐焉。伏念一旬，靡乃竭矣。昔伏命文立安为新迁王，邻国洛阳为统益阳王。是时余在设甲，迁不敢当，而以为公。其后金贵文治，义者皆曰：邻国洛阳为统，委据土中，为新世统也。宜为皇太子。自此后，临久病，虽抽不平，朝见窃因于行，见王禄堂者，长于西厢及后阁更衣中，又以皇后披及，临且去本旧舍，非妾在东涌巷。壬午，烈风毁王禄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，昭宁堂持东南榆树大石围，东江即东阁，阁即东涌巷之西垣也，皆破折瓦坏，发屋拔木，余甚惊焉。有后管奏月犯新前星，绝有瞻，余甚忧之。伏念子格图文，太一皇帝皆德瑞以先，后世包主当登终南山，所谓新迁王者，乃太一新迁之后也。统益阳王乃用吴统以李毅登阳上迁之后也。临有兄而称太子，名不正。宣尼公曰：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至于刑罚不忠，民无措手足。为即位以来，阴阳未和，风雨不时，朔欲哭汉皇明为灾，骨驾先号，百姓苦饥，蛮夷华夏，寇贼奸诡，人民正营无所措手足，身为绝旧，在名不正焉。其立安为新迁王，临为统益阳王，既以保全二字，子孙千亿，外攘四夷，内安中国焉。是月，杜陵变殿胜于虎文一废藏在市匣中者出，自竖立外堂上，良久乃委地。立足见者以闻，莽悟之，下书曰：保皇私敕，其令郎从官皆义将，妄弃为庶者，多言有土公相。莽又见四方盗贼多，欲是为自安能见万世之机者，乃下书曰：于受命遭阳久之恶，百六之会，府躺空虚，百姓匮乏，宗庙未修，且侠寄于明堂太庙，夙夜永念，非敢宁息。身为吉昌末良于今年，余乃补杯水之北，狼池之南为玉石，余又补金水之南，明堂之西亦为玉石，余将亲筑焉。于是遂迎长安城南，提封白请。九月甲申，莽立在行事，亲举箸三下。司徒王寻、大司空王义持节及侍中常侍执法杜林等数十人将坐， 催发章邯睡莽曰：“圣德者文入，宜重其制度，宣示海内，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。”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，以妄法度算，即利民以易入前古著作者，落易道路，坏彻城西院中建章、成光、包阳、大台、楚元宫及平乐、当路、阳路馆凡十余所，取其彩瓦，移其九庙。是月大雨六十余日，令民入米600斛为郎，其郎吏增至次爵，至副丞。九庙，一曰皇帝太初祖庙，二曰帝于始祖昭庙，三曰陈胡王同祖墓庙，四曰齐敬王世祖昭庙，五曰极北闽王王祖墓庙，凡五庙不恢云。六曰济南博王尊米昭庙，七曰元成儒王尊米墓庙，八曰阳平请王七米昭庙，九曰新都显王七米墓庙。殿皆重屋，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40丈，高17丈，余庙半之，为铜箔炉，是以金银雕纹，穷极百工之巧，待高增下，工费数百巨万，足徒死者万数。巨鹿男子马士求等谋举燕赵兵以诛莽，大司空王丹发觉以闻，莽遣三公大夫代至党羽，连及郡国豪杰数千人，皆诛死，封丹为辅国侯。自莽为不顺时令，百姓怨恨，莽由安之，又下书曰：“为设此一切之法以来，长安六乡聚义之都，府谷西明，盗贼衰少，百姓安土，岁已有年，此乃立权之利也。今胡虏未灭诸，蛮伯未掘坟，江湖海泽麻沸，盗贼未尽破天，又兴奉宗庙社稷之大作，民众动摇，今复一切行此令，仅2年止之，以权源源就于间。”是岁把大小钱更行货布，长2寸5分，广1寸，值货钱25，货钱净1寸，重5铢，每值1，良品并行，敢盗铸钱，即偏行布货，五人之不发举，皆没入为官奴婢。太傅平晏死，以余于唐尊为太傅。尊曰：“国虚民贫，就在奢泰，乃身短衣小袖，常聘马柴车，借镐瓦器，又以立位公卿，初见男女不易路者，尊自下车，以象行者翻汗染其衣。”莽闻而悦之，下诏申斥公卿私与绝齐，封尊为平化侯。是时南郡张霸、江夏杨牧、王匡等起云渡陆林，号曰下江兵，众皆1000余人。武功中水乡民三社奠为池。2年正月， 以周穆为三公，赐举代谢，更至穆监副，至元氏，冠法官，行事如汉刺史。是月，莽妻死，谥曰孝穆皇后，葬卫灵长寿元熙，令永氏文母，明龄约一年。初，莽妻以莽硕杀其子，涕泣失明，莽令太子林居中样焉。莽妻旁侍者元弼，莽幸之，后林亦通焉，恐事泄，谋共杀莽。林妻因国师宫女，能为星，遇林宫中且有白衣会，林喜，以为所谋且成，后贬为统义阳王，出在外地，欲忧恐，会莽妻病困，林语书曰：“上与子孙至言，前长孙中孙年俱30而死，今臣林复是30，诚恐一旦不保终事，则不知死命所在。”莽后妻疾，见其书大怒，疑林有恶意，不令得会丧。祭葬，收元弼等拷问，俱伏奸，谋杀状。莽欲密之，使杀暗示使者司命从事，埋狱中，假不知所在，赐林药，林不肯饮，自赐死。使侍中骠骑将军同月侯林赐浑衣洗服。策书曰：“伏命文立林为统义阳王，此言新世即位36000岁后，为林之后者，乃当龙阳而起。前过听义者，以林为太子，有烈风之变，折顺伏命立为统义阳王，在此之前，自此之后，不作信顺，伏蒙绝佑，妖年殒命，呜呼哀哉！既行赐谥，谥曰谬王。”又召国师公曰：“林本不知兴，是从殷起，殷亦自杀。”是月，新迁王安病死。初，莽为侯救国时，姓氏者曾志、怀能、开明。怀能生男星，曾志生男匡、女叶，开明生女杰，皆留新都国，以其不明故也。及安及慎，莽自病无子，为安作奏，使上言：“寻等母虽微贱，属由皇子，不可以弃。”张氏群公皆曰：“安有于兄弟，以及春夏加封爵。”于是以王车遣使者迎兴等，方兴为公修公，匡为公建公，业为陆修人，结为穆代人。孙公明公寿病死，旬月四丧焉。莽坏汉孝武、孝昭庙，分葬子孙其中。魏成大尹李淹与卜者王旷谋，旷谓淹曰：“新世即位以来，民田奴婢不得卖卖，朔改钱货，征发繁硕，军旅骚动，四夷并侵，百姓怨恨，盗贼并起，汉家当复兴。君姓李，李因止 指火也，当为汉府。因魏淹作谶书言，文帝发愤，举地下蹴鞠，北告匈奴，南告越人，江中刘信直敌抱怨，复续古仙。四年当发军，江湖有道，自称樊王，姓为刘氏，万人成行，不受赦命，与洞秦洛阳。十一年当襄公，太白阳光，遂兴入东景，其号当行。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，会合十余万言，燕令使写其书，立王告之。莽遣使者即捕燕，欲至皆死。三府盗贼马起，乃至捕盗都尉官，领执法业者追击长安中，见名古公贼翻，而使者随其后。遣太师西仲景上、更始将军护军王党将兵击清徐，国师何仲、曹放主郭兴及勾丁，转天下古壁以西河、五原、朔方、渔阳，每一郡以百万数，欲以击匈奴。秋，允霜杀书，关东大饥，黄民犯铸钱，五人相坐，莫入为官奴婢。其男子见车，儿女子步，以铁锁锒当其颈，撰议中官以十万数。盗者亦其夫妇，愁苦死者十六七。孙喜、景上、曹放等鸡贼不能克，军师放纵，百姓众困。莽以王旷镇言，荆楚当兴，李氏为辅，欲压之，乃拜侍中长幕大夫李岑为大将军、扬州牧，赐名胜，使将兵奋击。上古楚下自请愿税瓜田仪，莽以为中郎，使出仪，仪闻降，未出而死。莽求其尸葬之，谓其冢辞世，是曰瓜宁伤难，既已招来其余，然无肯降者。闰月丙辰，大赦天下，天下大福，民私福在诏书前亦释除。郎杨承修献福命，言既立民母，又曰皇帝以百二十女至神仙。莽于是遣中散大夫业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，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。莽梦长乐宫同人五枚起立，莽悟之，念同人名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，即使上方宫捐灭所梦同人英文，又感汉高庙神灵，遣虎贲武士入高庙，拔剑四面抵击，腐坏户友。陶阳者边边撒乌壁，令轻车校尉居其中，又令中军北垒居高寝。或言皇帝时见华盖已登仙，莽乃造华盖九重，高八丈一尺，金找鱼宝，再以密机四轮车，驾六马，力士三百人，黄金泽车上人击鼓，玩者皆呼登仙， 莽出令在前，百官窃言，此似儿车，非仙物也。是岁，南郡秦风众且万人，平原女子持昭平能说博经以八头，亦聚数千人在河祖中。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，皆曰：此天球行师命在漏客，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羽翼。禄曰：太史令宗宣点兴历后气变，以凶为吉，乱天文，误朝廷。太傅平化侯是虚伪，以偷名位，贼夫人之子。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，毁师法，令学士疑惑。明学男张邯、地理侯孙阳造井田，使民弃土业，西河鲁匡设六馆，以穷工商。说服侯催发阿谀取容，令下情不上通，以诛此庶子，以慰天下。又言匈奴不可攻，当与和亲，臣恐心事忧不在匈奴，而在丰裕之中也。莽怒，使虎贲伏鹿出，然颇采其言。左迁鲁匡为五原族政，以百姓怨匪故，六馆非匡所独造，莽厌众议而出之。初，四方皆以饥寒穷愁岂为盗贼，稍稍群聚，常思岁熟得归乡里，众虽万数，但称巨人从事三老祭酒，不敢略有诚意，转略求食，日却而已。诸掌吏牧首皆自乱斗，重兵而死，贼非敢欲杀之也，而莽终不欲其故。是岁，大司马氏按章豫州，为贼所获，贼送复县。事还，上书拒言状，莽大怒，下狱以为诬枉。因下书则七公曰：夫利者礼也，宣德明恩，以牧养民，人之道也。一强都监捕诛盗贼，义之节也。今则不然，盗发不折德，制成群党，遮掠胜传宰事，事得脱者，又妄自言我则属贼，何故为事？贼曰：以贫穷故耳。贼护我出，今俗人义者率多若此，为贫困饥寒，犯法为非，大者群盗，小者偷学，不过二科，今乃结谋连党，以千百数，是逆乱之大者，其饥寒之谓也。其共其严斥卿大夫、族政、连帅、庶尹，今牧养善民，及捕殄盗贼，有不同心并力，极恶处贼，而妄曰饥寒所为，则补系请其罪。于是群下欲恐，莫敢言贼情者，亦不得善发兵，贼由是遂不至。为一平连帅田况素果敢，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，授以库兵，与客食为约，赤迷闻之，不敢入界。况自合奏，莽让况，为赐虎符而善发兵，此弄兵也，绝罪罚兴。以况自鬼必擒灭贼，故且勿至。 后况自请出借鸡贼，所向皆破。忙以喜书令况领清徐二州牧事，况上言盗贼始发，其缘甚微，非布利五人所能擒也。就在长吏不为意，献期其郡，郡期朝廷，十百言十，十千言百，朝廷忽略，不折都责，遂至延曼连州，乃遣将帅多发使者，转乡监促，郡县吏事上官应色结对，公九十据资用以救断斩，不及复忧盗贼至官事，将帅又不能公率吏事，斩则为贼所破，利器尽伤，徒费百姓。前姓蒙赦令，贼欲解散，或反遮击，恐入山谷，转乡告谕，故郡县降贼皆更惊骇，恐见诈灭，因机警异动，旬日之间更数十万人，此盗贼所以多之故也。今洛阳以东米担二千，切见诏书，欲遣太师更始将军，二人爪牙重臣，多从人众，道上空劫，少则无以威势远方，宜即选牧隐以下，明其赏罚，收合离相，小国无成郭者，悉其老弱至大城中，积藏古石，并立固守，贼来攻城则不能下，所过无时，势不得群聚，如此招之必降，击之则灭。今空腹多出将帅，郡县苦之，反甚于贼，宜尽征还圣传诸使者，以修息郡县，委任陈况以二州盗贼，必平定之。莽未悟况，因为发怠，遣使者赐况喜书，使者至见况，因令代兼骑兵，况随使者西，道拜为师卫大夫，况去，其弟遂败。三年正月，九庙盖构成，纳神主。莽夜见，大驾乘六马，以五彩毛为龙纹衣，着角长三尺，华盖车，圆融石圣在前。因此至庙者司徒大司空前各千万，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。封都将求言为邯郸里副丞。二月灞桥灾，数千人以水卧臼不灭，莽悟之，下书曰：夫三皇向春，五帝向夏，三王向秋，五霸向冬，皇王得运也。霸者既空续伐以成立数，故其道薄，为长安御道多以所尽为名，乃二月癸巳之夜，甲午之晨，火烧灞桥，从东方西行至甲午西，桥尽火灭。大司空行事拷问，或云寒民设居桥下，以以火自燎，为此灾也。其明旦即已未，立春之日也。予以神明圣祖黄鱼以统受命，至于帝皇四年为十五年，正以三年中冬绝灭霸伯之桥，欲以兴城新市 统一长存之道也。又借此桥，空东方之道，今东方岁荒民饥，道路不通，东岳太师即科条，开东方诸仓，赈怠穷乏，以施人道，其更名灞管为长存管，灞桥为长存桥。是月，赤眉杀太师西仲景上，关东人相识。四月，遣太师王匡、更始将军连丹东，阻都门外。天大雨，沾衣纸。长老叹曰：“是为弃君。”莽曰：“为阳酒之恶，与害气会，究于去年，枯旱霜黄，饥馑见真，百姓困乏，流离道路。余春尤甚，余甚道之。今使东岳太师特进包新侯，开东方诸仓，赈怠穷乏。太师公所不过道，分遣大夫业者，并开诸仓，以全圆圆。太师公因与连丹大使武威司命为右大司马、更始将军、平军侯之兖州镇府所长，即清徐故不轨盗贼，未尽解散。后复屯聚者，皆清洁之，其余安照礼矣。”太师更始合将锐士十余万人，所过放纵。东方为之语曰：“宁逢赤眉，不逢太师。太师尚可，更始杀我。”足如田旷之言。莽又多遣大夫业者，分交民逐草木为涝，涝不可食，众为繁废。莽下书曰：“为民困乏，虽铺开诸仓以赈善之，犹恐未足。其且开天下山泽之房，诸能采取山泽之物而顺月令者，其自听之，勿令出税。至帝皇三十年如故，是王光上务之六年也。如令豪利华民，孤而却之，小民服蒙，非于义也。义不云乎？损上益下，民悦无疆。”书云：“言之不从，是谓不义。咨乎群公，可不忧哉？”是时下将兵胜，新士诸伟、平林陈木等皆复聚众，攻击相众。莽遣司命大将军孔仁捕豫州，纳言大将军严尤、至宗大将军陈茂及荆州，各从吏士百余人，乘船从渭入河，至华阴乃出圣传，道部目视。由魏茂曰：“遣将不与兵服，必先请而后动，是由谢寒庐而择之祸也。”下黄从东方来，飞蔽天，至长安，入未央宫，原殿阁，莽发利民，舍购赏补给。莽以天下古贵欲压之，为大仓置未交己，名曰正始夜门，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，乃至仰善关廪四之，使者兼领，与小吏共到其廪，击死者十七八。先是莽使中黄门王业领长安市买，建取于民， 民甚患之。业以省费为功，赐爵复成。莽闻城中饥馑，以问业。业曰：“皆流民也，乃是所卖粮饭肉羹，驰入市莽，曰：‘居民食咸如此。’莽信之。”冬，吴延索卢辉等举兵反城，连丹王匡攻拔之，斩首万余级。莽遣中郎将奉玺书烙丹匡，进爵为公，封立世有功者十余人。赤眉别校董宪等聚数万人在梁郡，王匡欲进击之。连丹以为新拔城疲劳，且当休饰养威，匡不听，引兵独进。丹随之，合战成昌，兵败，匡走。丹使吏持其印符符节，复匡曰：“小儿可走，无不可。”遂止，战死。校尉汝云、王龙等二十余人别斗，闻之皆曰：“连公已死，无谁为生，持奔贼皆战死。”莽伤之，下书曰：“为公多拥选士精兵，众郡骏马仓谷躺葬，皆得自调。忽于赵策离其威节，骑马喝噪，为狂刃所害，呜呼哀哉！次世曰果公。”国将哀章谓莽曰：“皇祖考皇帝之时，中皇侄为将，破杀蚩尤，今禅居中皇侄之位，愿平山东。”莽遣章驰东，与太师匡并立，又遣大将军杨俊守敖仓，司徒王寻将十余万屯洛阳，镇南宫。大司马董忠仰视袭射中军北垒，大司空王毅兼三公之职。司徒寻出发长安，宿霸昌旧，王齐黄钺。寻视房阳宿狂直，乃哭曰：“此经所谓丧其资府者也。”自何去？莽击杀阳。四方盗贼往往数万人攻城邑，杀二千担以下。太师王匡等战硕不利，莽知天下溃叛，势穷计破，乃一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，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管之禁。即位以来，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。待见未发，会士卒与兄齐武王伯生、冤人李通等率冲陵子弟数千人，招致新市平陵诸伟、陈穆等，和攻拔吉阳。是时，沿由陈茂破下江兵，承担王常等数千人别走，入南阳界。十一月，有星备于章，东南行五日不见。莽朔召问太史令宗宣，主数数家皆谬对，言天文安善，群贼且灭，莽差以自安。四年正月，汉兵得下江王常等以为驻兵，击前队大夫甄富、蜀正梁秋次，皆斩之，杀其众数万人。初，京师闻清徐贼众数十万人，岂无文号旌旗表志， 嫌怪异之。好事者窃言，此岂如古三皇无闻书号是也。莽亦心怪，以问群臣，群臣莫对。唯言有曰，此不足怪也，自皇帝汤武行师，必待不屈旌旗号令，今此无有者，执饥寒群盗，犬羊相聚，不知为之耳。莽大悦，群臣尽服。及后汉兵刘伯升起，皆称将军，攻城略地，既杀真父。遗书称说，莽闻之忧惧。汉兵乘胜，遂为渊城。初，世祖族兄圣公先在平林兵中。三月辛巳朔，平林新市下江兵将王常、朱伟等共立圣公为帝，改年为更始元年，拜至百官。莽闻之欲恐，与外室自安，乃染其须发，尽所征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为皇后，聘黄金三万斤，车马奴婢杂帛珍宝以巨万计。莽亲迎于前殿两阶间，承同牢之礼于上西堂，被和嫔、美玉、和人三，为侍宫。嫔人九，侍卿，美人二十七，侍大夫，玉人八十一，侍元氏，凡百二十人，皆配印服，执公读，封皇后父臣为和平侯，拜为宁使将军，臣子二人皆侍中。是日，大风发屋折木，群臣上寿曰：“乃庚子雨水洒道，辛丑清净无尘。”其夕古风迅疾，从东北来。辛丑，巽之宫日也，巽为风为顺。后一名母道德，温和慈惠之化也。亦曰：受资借福于其亡母。礼曰：承天之庆，万福无疆。诸玉以废汉火流，皆卧冠雪除，铁灭无余杂矣。白骨丰茂，树草繁殖，源源欢喜，兆民赖福，天下幸甚。莽日与方士、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，纵淫乐焉，大赦天下。然犹曰：故汉室冲陵侯群子刘伯升与其族人婚姻党羽，枉流言惑众，背叛天命，即首害更始将军连丹、前岁大夫真父、蜀正梁丘次，即北狄胡鲁逆于，即南伯鲁若斗孟谦，不用此书，有能捕得此人者，皆封为上公，十亿万户，赐宝货五千万。又诏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、司命孔仁、兖州牧寿良、族正王弘、扬州牧李胜及尽所部州郡兵，凡三十万众，破错清徐盗贼。纳言将军严由、宗至将军陈茂、车骑将军王寻、左遂大夫王吴及尽所部州郡兵凡十万众，破错前遂丑虏，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，复迷惑不解散，解并立合击， 殄灭之矣。大司空龙心公宗室七属，前以虎牙将军东指则反鲁破坏，西击则逆贼米碎，此乃新式威宝之臣也。如侠贼不解散，将遣大司空将百万之师征伐剿绝之矣。遣七公干事韦敖等72人分下设令小玉云，敖等既出因逃亡矣。四月，士卒与王常等别攻颍川，下昆阳、雁、定陵。莽闻之欲恐，遣大司空王毅持传至洛阳，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，号曰虎牙武威兵，平定山东，得专封爵。正爵于义，除用征诸明兵法63家数者，各持图书守器械，备军力，清府库以遣役，多积珍宝猛兽，欲试饶富，用布山东。役至洛阳，州郡各选精兵，募守自将，定会者42万人，于再道不绝，车甲士马之盛，自古出师未尝有也。六月，亦与司徒寻发洛阳，欲至渊，道出颍川，过昆阳。昆阳时已降汉，汉兵守之。言由陈茂与二公会，二公纵兵围昆阳。言由曰：“称尊号者在渊下，宜急进。”彼破。诸城自定矣。亦曰：“百万之师所过当灭，今屠此城，叠血而进，前歌后舞，故不快也。”遂围城数十里，城中请降，不许。言由又曰：“归师勿恶，围城为之缺，可如兵法，使得一出。”以布渊下，亦又不听。会士卒西发雁、定陵兵数千人来救昆阳，寻意一之，自将万余人行阵。赤诸营及暗部无得动，独营与汉兵战不利，大军不敢擅相救。汉兵乘胜杀寻，昆阳中兵出并战，一走军乱，大风飞瓦，雨如注水，大众崩坏嚎呼，虎豹鼓励，士卒奔走，各还归其郡。以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，关中闻之震恐，盗贼并起。又闻汉兵言莽镇杀孝平帝，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禄堂，开所谓平帝请命金藤之策，弃以示群臣，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及福命事。因曰：“一言芙蓉与莽生其高龄，三岁不兴，莽皇帝之名，生为刘伯生，高龄为高龄侯子翟义也。言刘生翟义为芙蓉之兵于新皇帝室，有殄灭不兴也。”群臣皆称万岁。又令东方见车转送数人，言刘伯生等皆行大路，民知其诈也。 先是魏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会，君会好天文谶纪，为涉言兴备扫宫室，刘氏当复兴，国师公姓名是也。涉信其言，以遇大司马董忠，说俱至国师殿中炉，道遇星宿，国师不应。后涉特往，对心涕泣言：常欲与公共安宗族，奈何不信涉也。心因未言天文人事，东方必成。涉曰：心都哀侯小披病，公显君素事久，一地本非我家子也。董公主中军精兵，设领宫位，一修侯主殿中，如同心合谋，共劫持地，东降南阳天子，可以全宗族，否者俱一灭矣。一修侯者，新长子也，为侍中五官中郎将，莽素爱之。新愿莽杀其三子，又为大祸至，遂与涉中谋，欲发。新曰：当待太白星出，乃可。终以司中大坠，其武侯孙吉亦主兵，复与吉谋。吉归家，颜色变，不能食，妻怪问之，欲其状，妻以告弟云阳陈韩，韩欲告之，妻曰：即与韩俱告。忙遣使者分召中等，时中方讲兵都邑，护军王贤为中谋久不发，恐漏泄，不如遂斩使者，勒兵入，中不听，遂与新社会省户下，莽令代运责问，皆服。中黄门各拔刃，将中等送炉。中拔剑欲自刎，侍中王望传言大司马反，黄门持剑共格杀之。省中相惊传，勒兵至狼鼠，皆拔刃张弩。更使将军使臣行诸署，告郎吏曰：大司马有狂病，发以诛，皆令持兵。莽欲以压凶，使虎贲以斩马剑挫中，常以竹器，传曰：反鲁出。下书设大司马官署吏事，为中所挂物，谋反未发觉者，收中宗族，以纯熙毒药，持白刃从疾，并一砍而埋之。刘歆、王涉皆自杀。莽以二人骨肉旧臣，误其内溃，故引其诛。一修侯伟又以素锦，心气不告，但免侍中中郎将，更为中散大夫。后日殿中勾顿土山仙人掌旁有白头公青衣，郎吏见者思谓之国师公。衍公侯喜素善卦，莽使视之曰：忧兵火。莽曰：小儿安得此左道，是乃于至皇祖叔父子乔欲来迎我也。莽军师外破，大臣内叛，左右无所信，不能复远念郡国，欲呼议与计议。崔发曰： 以素小心，今失大众而争，恐其直节隐绝，以有以大为其意。于是忙遣发持传谕意，我年老无嫡子，欲传义以天下，敕无德谢，见无父道。义道以为大司马，大长秋张邯为大司徒，崔发为大司空，司中寿荣苗心为国师，同月侯林为卫将军。莽忧闷不能食，但饮酒，但鲍鱼，读军书卷，因平机昧，不复就诊矣。幸好时日小数，即事破疾，但为压胜，前使坏卫灵严陵辕门府矣，曰：吾使民复思也。又以墨污塞其周原，号将至曰岁素，深水为驻将军，又更客目校尉，前秉要金都尉。又曰：执大夫伐枯木，流大水，灭发火，如此属不可生计。秋，太白星流入太微，逐地如月光。常记委崔兄弟共结大尹李煜，以兄子韦敖为大将军，攻杀雍州牧陈庆，安定族政王寻，并其众，遗书郡县，蜀莽罪恶万余劫胄。是月，西人邓业、余匡起兵南乡百余人，时西宰将兵数千屯萧亭，备武关。叶匡谓宰曰：刘地已立，君何不知命也？宰请降，尽得其众。也自称辅汉左将军，匡右将军，拔西丹水，攻武关，都尉朱蒙祥进攻右遂大夫宋刚，杀之，西拔胡。莽欲忧，不知所出。崔发言：周礼及春秋左氏，国有大灾，则哭以压之，故亦称先嚎啕而后笑，一户皆告天以求救。莽自之败，乃率群臣至南郊，陈其伏命本末，仰天曰：皇天既命受陈莽，何不殄灭众贼，即令陈莽飞逝，愿下雷霆诛陈莽。因薄心大哭，气尽伏而叩头，又作告天策，自陈功劳千余言，诸生小民会旦夕哭，委设享周，甚悲哀，即能送策文者，除以为郎，至五千余人，代运将领之。莽拜将军九人，皆以虎为号，号曰九虎，将北军精兵数万人东，纳其妻子宫中以为质，使省中黄金万金者为一柜，上有六十柜。黄门、勾顿、藏府中上方处处各有数柜，长乐御府、中御府及都内平准躺葬钱帛珠玉财物甚重，莽欲爱之，赐九虎士人四千钱。众众怨，无斗意。九虎至化阴回西，惧爱，北从河南至山，余匡持数千弩， 长堆挑战。当夜将20000余人从文乡南出枣街，作孤破其一部，北出九虎后击之，六虎败走，使熊王旷亦却归死，莽使使则死者安在，皆自杀。其四虎亡，三虎郭钦、陈辉、程仲守散卒，保京师仓。当夜开五关迎汉，丞相司职李松将2000余人至湖，与叶等共攻京师仓，未下。叶以弘农院王宪为校尉，将数百人北渡渭，入左平翼界，降城略地。李松遣偏将军韩臣等竟西至新丰，与莽波水将军战，波水走，韩臣等追奔，遂至长门宫。王宪北至平阳，所过迎降。大姓岳阳申荡下归王大，皆率众随县。属县黎延春、茂陵董喜、蓝田王猛、怀里汝臣、周至王福、杨陵严本、杜陵图门少之属，众皆数千人，假号称汉将。时李松、邓业以为京师小小仓尚未可下，何况长安城当须更始地大兵道，即引军至华阴，至工具。而长安旁兵四会城下，闻天水伪士兵方到，皆争欲先入城，贪立大功掳掠之力，忙遣使者分设城中诸狱囚徒，皆受兵杀息，饮其血，与士曰：有不畏心事者，设鬼祭之。更始将军使臣将渡渭桥，皆散走，臣空还。众兵发觉莽妻子父族种，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毕庸，火照城中。或谓莽曰：城门族东方人，不可信。莽更发越骑士为卫，门至600人，各一校尉。十月戊申朔，兵从宣平城门入，民间所谓都门也。章邯行城门，逢兵见杀。王毅、王林、王寻、戴运等分将兵聚击北阙下，汉兵贪莽封力战者700余人。会日暮，官府抵地尽奔亡。二日即有城中少年朱棣、张宇等恐见掳掠，屈宣并贺，稍作市门，府敬法榻，呼曰：反鲁王莽何不出降？火及叶亭、长明，黄黄氏主所居也。莽避火宣示前殿，火折随之。工人妇女啼呼曰：当奈何？使莽干军服，戴喜服，持余地匕首，天文郎暗示于前。十日加某，莽悬席随斗柄而坐，曰：天生得鱼鱼，汉兵其如鱼何？莽食不食，少气困矣。三日更虚，陈旦明，群臣服夜莽，自前殿南下交除，西出白虎门。河心公王一奉车待门外，莽就车指监台，欲阻池水， 由抱持福命微斗，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上千余人随之。王毅昼夜战，疲疾，是死伤略尽，迟入宫。监官至监台，见其子侍中穆解衣冠欲逃，亦斥之令还。父子共守莽。军人入殿中，呼曰：“樊鲁王莽安在？”有美人出房曰：“在监台。”众兵追之，为数百重。台上一弓弩与相射，稍稍落去，使尽，无以复射，短兵接。王毅父子代运王寻战死。莽入室，下不时，众兵上台。王一赵伯、苗心、唐尊、王胜、中常侍王申等皆死台上。商人杜吴杀莽，取其兽。校尉东海公宾就故大行至礼，见吴问兽主所在，曰：“侍中西北邹间。”就时斩莽首，军人分裂莽身，肢节击鼓鸾分，争相杀者数十人。公宾就持莽首一王献，现自称汉大将军。长中兵数十万皆属焉，设东宫，弃莽后宫，乘骑车服。六日癸丑，李松邓业入长安，将军赵蒙申屠建议至，以王献得喜寿不折上，多携宫女，见天子旗鼓，收斩之。撰莽首一更始，悬冤事，百姓共抵击之，或切食其舌。莽扬州牧李胜私命孔仁兵败山东，胜革死，人将其众降，已而叹曰：“吾闻食人食者死其事，拔剑自刺死。”即曹部监杜甫、陈定大尹沈毅、九江连帅贾蒙皆守郡不降，为汉兵所诛。赏都大尹王钦及郭钦守京师仓，文莽死乃降。更始易之，皆封为侯。太师王匡、国将哀章降洛阳，撰义渊斩之。言由陈茂拜昆阳下，走至沛郡桥，自称汉将，召会利民。由魏昌说王莽篡位，天时所亡，盛汉复兴状，卯服而涕泣。闻故汉中武侯刘胜聚众汝南，称尊号，由茂降之，以由为大司马，茂为丞相。十余日败，由茂病死。郡县皆举城降，天下悉归汉。初，申屠建常侍崔发为师，建制发降之。后复称说，见令丞相刘赐斩发以训。使臣王延、王林、王吴、赵弘一降，复见杀。初，出假号兵，人人望封侯。申屠建即斩王献，又扬言三府侠共杀其主，吏民惶恐，属县屯聚，建等不能下，持白更始。二年二月， 更始到长安，下诏大赦，非王莽子，他皆除其罪，故王氏宗族得权。三府西平，更始都长安，居长乐宫，府葬玩具，独未央宫烧宫莽三日，死则暗笃复故。更始至，遂于政教不行。明年夏，赤眉樊崇等众数十万人入关，立刘盆子称尊号，恭更始。更始降之，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室礼，害更始。民饥饿相食，死者数十万。长安为虚，城中无人行，宗庙园陵皆发掘，为霸陵杜陵丸。六月，世祖即位，然后宗庙社稷复立，天下亦安。赞曰：王莽拾起外戚，折节立行，以邀名誉，宗族称孝，师友归人，及其居位辅政，承哀之际，勤劳国家，直道而行，洞见称述，其所谓在家必闻，在国必闻，色取人而行为者也。莽既不仁，而有佞邪之才，有成四父立世之权，遭汉中威，国统三绝，而太后受考为之宗主，故得四其兼特，以成篡道之祸。推而言之，以天时，非人力之至矣。及其窃位难灭，楚非所惧，颠覆之势显于桀纣，而莽厌然自以为黄鱼复出也，即使自遂，奋其威诈，滔天虐民，穷凶极恶，独留诸夏，乱言蛮末，犹未足逞其欲焉，是以四海之内傲然丧其乐生之心，中外愤怨远近俱发，城池不守，肢体分裂，遂令天下诚意为虚，丘垄发掘，害变生民，孤及朽骨。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，考其祸败，未有如莽之甚者也。昔秦凡诗书以立私义，莽宋六义以闻奸言，同归殊途，俱用灭亡，皆亢龙绝气，非命之运。紫色蛙声，余分润味，圣王之驱除云耳。